伪造战队。陶轩神色一沉，只是这个名字就已经足够他们重视了。伪草战队在第八赛季有些高开低走，他们本是第七赛季的总冠军，携最高的夺冠呼声进入了新赛季，初期也没有让支持者失望，在常规赛中一路领跑。可惜好景只持续了半个赛季，在赛季的后半段，他们被蓝雨、轮回相继超过，以常规赛第三的名次进入到了季后赛。常规赛的排位可也决定不了总冠军的归属，走到了季后赛这一步，谁也不想被甩下去。作为卫冕冠军，看好微草战队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很可惜，顺利挺进四强的微草最终倒在了轮回战队脚下，成了总冠军的一块试金石。而接连击败微草、蓝雨这些一流强队，也让轮回这赛季的这个总冠军显得分量十足。 微草吗？这个乔一帆是什么来头？ 陶轩转头问肖世清。 这个…… 肖世清有点尴尬了，实在是乔一帆太小透明，从来都没有正式出场过的选手，又哪有什么资料展示给外人知道呢？肖世清只能把自己仅知的那点信息说出来， 他没有在正式比赛出过场，所以资料不详。据我所知，职业应该是刺客，但是唯一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就是全明星周末的新秀挑战赛，结果当时他用的是鬼剑向李轩挑战，结果 当然是惨不忍睹。但肖时清确实是个厚道人，即便乔一帆根本没在他们面前，却也在想着合适的措辞，不想把别人说得太过于不堪。不过说到全明星周末，陶轩自己也有点印象了，毕竟那也是一年一次的盛会。那个败在李轩手下的鬼剑吗？陶轩完全没有记住当时那个少年的名字，由此也可以肯定，少年的发挥完全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一个失败者又有几个人会记住呢？但是从肖时清的话里，陶轩还是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这个乔一帆在战队的正式职业应该是刺客，结果挑战赛上玩的却是鬼剑士，难道是隐藏了真实实力，只是在新秀挑战赛上胡乱娱乐一下？陶轩有点不安地站起身来，在屋里踱了两步，甚至走到门口拉开门朝外看了眼，也没有看到一行人回来。如果是准备把那个乔一帆迎到这边的话，那早该上来了，楼下到这儿很远的点吗？看来是不准备让我们见识一下。 我们走。 如此想着，陶轩很快拿了主意，就像他们直接闯上了一样，他决定再闯下去，看看这些家伙在搞什么鬼。 哎，三位要走了吗？不等我们老板回来了吗？再喝口水吧。 小李一看三人要走，顿时又手忙脚乱地招呼起来。 不客气了，我们有事先走了。 陶轩也不至于和一个小网管置什么气，礼貌性地应了一声后，已和另两人一同走出了训练室。出了门，三人很快一人就架起了一副大墨镜，走得很快，也很小心翼翼。陶轩倒也罢了，孙翔和肖时清两个来网吧这种地方也算是有几分羊入虎口的风采，这要不遮掩着点被认出来的话，怕是很快就要被如狼似虎的粉丝们叼走了。星星网吧是这里没错，乔一帆是直接找上门来的，不过事先早和叶修联系过，不然也不会知道这个地方。在得知不会被微草留下，也没有收到来自其他俱乐部的邀请后，乔一帆终于打定主意要投奔这位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前辈， 哪怕当作拜师学艺也好。冠军队出身的他，就算一开始被微草选中时还有一些骄傲和自豪时，经过了这一年也早已经磨得一点渣都不剩了。他的请求叶修当然没有拒绝，顺便也就告诉了乔一帆他们这边的计划。乔一帆一听之后也是欣然接受，正在学习提高之余拥有重新成为职业选手的机会，这真是再好不过了。在星星网吧前台等候的乔一帆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但是很快他听到之前帮他去送消息的那个网管爬上的楼梯口处传来一堆的脚步声，貌似是有不少人涌下来了。 是前辈他们吗？ 乔一帆心下想着，目光已经留意到了那边，很快就看到一二三四五五个人接连走了下来，正对着他这边来了。乔一帆一眼就认出了当中的叶秋。 前辈！ 乔一帆连忙主动上前，毕恭毕敬地招呼了一声。 哈哈哈，小鬼不错嘛，很有礼貌呀。 结果却是边上伸出了一只手来，在他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两下，就来自于叶秋前辈身边那个满脸胡子的疑似中年人。乔一帆吓了一大跳，难道自己认错人了吗？不应该呀。踌躇的乔一帆不知该如何招呼下去了，结果听到被他唤作前辈的人已经开口。 哼，这位也算是你的前辈了，魏琛，听说过没有？ 乔一帆没听说过。如果他是术士职业，再或者是蓝雨战队出身，了解过蓝雨战队队史的话，或许会听说过魏琛。但是以他现在的资历，那和孙翔一样，对于魏琛这个名字都陌生得很。不过孙翔敢于嚣张地问句那是谁，乔一帆却哪有这派头，连忙也是向魏琛问了一句前辈好。 好好，有前途，小鬼有前途啊。 魏琛又是重重地拍了乔一帆两下，对于乔一帆到底是不是知道他也完全没有介意。 包子韩烟柔，你在游戏里都认识的哈。 叶修把包子和唐柔介绍给乔一帆，这两人包子嘻嘻哈哈的，唐柔待人接物也不会有什么失礼，给乔一帆的印象都是大好。 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板了。 最后叶修才把陈果郑重介绍了一下，结果如此一本正经的倒是让陈果有些手足无措了，最后闹得像个大家长似的。 来了，住处都安排好了，晚点让老魏和包子带你一起过去就好了。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乔一帆连忙应着声，而后一堆人围着他正在进一步的熟悉时，楼梯声又响，却是陶轩三人等得不耐烦也赶下楼来。三人一人架着个大墨镜，黑客帝国一般。职业选手虽然大家都认得，但那毕竟都是从电视之类的平台上，现实接触到的话却也得有个辨认的过程，所以一副墨镜就成了很好的掩饰。但是乔一帆不太一样，就算是饮水机身边的选手吧，但也都是随队到处出征的，微草选手会接触到的人和事他也基本会经历，他对于职业选手总算都有过近距离的直接接触，虽然次数也不多。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三人此时直奔着他们这队就来了，这让乔一帆有了充分的一直正对着这三人看的功夫。一眼觉得有点熟，第二眼开始认，第三眼已经认出来了，跟着就已经失声叫出来了。 肖时清前辈，孙翔前辈，你们好。 乔一帆多有礼貌啊，注册成为职业选手只比他早了一年的孙翔都被他以前辈相称了。 在师生叫出后，连忙也弱弱地向这两人问了声好。但问好虽弱，之前的叫声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范围内吸引到的人可不少。数名网吧里的客人玩家抬起头来朝这边一打量，一有了这样刻意的注目，又有了乔一帆这种提示后，墨镜这种掩饰就显得不堪一击了。孙翔和萧时钦火速被荣耀粉给认出来了。 我靠，真的是孙翔，真的是萧时钦， 有人尖叫着，但更有人早已经从座位上跳起飞奔过来。如此大的动静立刻惊动了更多人，像是池塘里扔下了一块砖，浪花哗哗的，瞬间就把网吧的每个角落都卷遍了。并不是网吧里的客人都会是玩荣耀的，也并不是每个玩荣耀的都是很狂热的追星粉，但是星星网吧从荣耀网游开始时便已经存在，伴随着荣耀联盟成立，更是地处嘉世俱乐部的斜对面。作为荣耀粉、嘉世粉的老板陈果在经营方式上也很注重这一块，星星网吧说得上是一个荣耀嘉世脑残粉的聚集地。孙翔和萧时钦在这里被曝了光，迎接他们的热情几乎和嘉世主场时专门的铁粉观众席的热情差不多了。大堆的客人离开了座位，高速度移动过来围观。 不好！ 心里这样叫的可不是陶轩他们三人，叶修他们几个也在叫呢，不过他们几位还在前台，离大门近，火速就撤了出去。陶轩三人见机不对，却已经有些迟了。再说了，粉丝冲上来围观又不是要害他们，他们落荒而逃太有抵触情绪的话，也怕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就是这样短短的一些犹豫，三人已经火速被围观。不到一会儿，一副墨镜飞了出来，被人两脚四脚的，一根眼镜腿也没了，最后摔到了叶修他们脚下。 好可惜。 唐柔捡起的墨镜看了看， 雷鹏的呢？坏掉了。 眼镜坏了还好，人不会坏掉吧？ 包子问。 要不要去对面嘉世叫保安呢？ 叶修思考。 我 乔一帆有些紧张，他感觉是他闯了祸了。 我就知道你会有大出息的， 魏琛说。 这么乱，不会有人趁机逃单吧？ 陈果也有些担忧呢。